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去听一听1996年出生的女子冰壶队员张丽君分享她和冰壶结缘的故事。 我第一次接触冰壶的时候只是看见过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项目。我那个时候是练短道速滑的，是转向过来的冰壶，当时我是15岁。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太想练短道速滑了，因为可能身体要求也不太允许我练。我的启蒙教练正好说有一次机会，因为伊春队刚招那个冰壶运动员，也是第一批运动员，正好有一个机会。然后我家里也因为练体育也很多年，不想让我放弃嘛，觉得吃了很多苦，就想去尝试一下。然后我就去伊春队了，那个时候伊春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教练去教冰壶，我们那个伊春教练还是速度滑冰的教练，然后去省里跟冰壶教练学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回来教的我们。自己每天就是跟教练一起研究吧，然后看什么王冰玉他们的、冰玉姐他们的视频、比赛视频什么的。但是具体细节和规则什么的，那个时候刚起步的时候还是不懂，因为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告诉我们。我第一次比赛就是伊春的邀请赛，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刚上过冰2个月吧，也就刚属于刚会滑行。有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正规的打全国锦标赛吧，正好省队招人，那个教练就觉得我还可以，然后慢慢的就给我招到了省队。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了解冰壶这个项目和细节，就是这些东西。我觉得跨项过来让我更珍惜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一个体育项目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放弃第二个。而且我觉得我越练越喜欢这个项目，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游戏一样，我觉得就特别有吸引力和有乐趣，不停的就挑战自己，不停地跟对手比赛呀，然后总结问题呀，然后去提高啊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